白天梦回夜不睡，心在反复纠结，毫不疲倦，不再埋怨。愿你体会，愿你体会，多少心碎，多少醉，是泪或是笑靥，全是为你真情绝对。 开你防卫的怀疑，天天看到你，不是心

和自己怎样同甘共苦，我怕失去了你也不怕孤独，因为你不是打发寂寞的节目，你是我的礼物，就像想不起和自己怎样同甘共苦，我敢在你心中享受我孤独，我的坚强和你柔情没有冲突，有你我很幸福，就像我拥有我很满足。 See you.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那是 ending， 或者是不需道理，谁都可能暂时的失去勇气。外面不安的世界，骚动的心情，不能熄灭曾经你拥有炽热的心。 穿越千年的伤痛，只为求一个结果，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不寂寞。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等我，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用一生。 门外成了又成，你又何必来敲打我不安的心门？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每日每夜心和回忆抗衡，你就不要来触碰我的疼，让我一个人穿过爱背后的伤痕。 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要过得更好。 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记者从银监会获悉，个人异地本行柜台取现下月起将取消手续费，此外还将暂停收取本票汇票的手续费、挂失费、工本费六项收费。各商业银行主动对客户在本行开立的唯一账户免收账户管理费和年费等。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夏至三更属头伏，22号中伏，8月11号末伏，8月21号初伏，共计40天，盛夏酷热已拉开序幕，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本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随着高考中考的相继落幕，暑期大门正式向孩子们开启。媒体梳理大数据后了解到，今年暑期市场我国出境游游客数量有望超过3000万人次，人均旅游费用预计将达到7000元，相比去年多花6.8%，大概几百元。今年3月底，大石栏启动了疏解整治，拆除了视野所及违建万余平方米，超额完成任务。近日记者从大石栏街道获悉，大石栏核心区域筑梁街区也进行了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其中最窄的前世胡同将重现百年前银号。此外还对八大胡同区域的胡同街巷进行了环境整治等。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